下心在一起到你不会知道。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直觉的生命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杰，人在风雨中。这是王杰在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伟元作词，著名的编曲大师陈志远作曲及编曲。一起来听到这首人在风雨中。 茫茫月亮手空空，理智失去作用，紧拥却只可紧拥破的梦，让阵阵烈风翻飞吹乱往日那思念，让阵阵暴雨泼下冲掉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怀念你，风雨中回头寻觅你，风雨中要向你放翻热风， 心焦冲入冷冷风雨，叹一番色的晚风。 跟阵暴雨扑下，冲如往日那影踪。风雨中仍然迷恋你，风雨中回头寻觅你，风雨中雨下未放不热风。风雨中情狂全为你，风雨中情狂能自控，风雨中唯有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虽然你从来不曾为我着迷。这是一个女孩的单相思，少女的矜持总是克制自己的爱意，而放下矜持的她才开始放肆地容忍自己幻想和对方的种种相处的细节。幻想到男生终于注意了她，终于亲吻了她，紧紧地拥抱她。在王菲的演绎下，大家脑海当中出现的女生看起来清冽，却内含自己的小心思。一起来听到这首《矜持》。 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

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告别一段过去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相信很多人的答案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忘记一个旧人，就要找到一个新人；想要告别一个地方，就要去到新的城市。不要回望，看向新的方向，用忙碌来充填心底的空虚，好过一大堆心灵的鸡汤。一起来听到《地尽头》。 铺展了风景，世上客几对可帮我渡眉。流浪到地中海，终会跌冰。谁让我的心爱天涯极苦闷，开过天堂万载的大门，我都坚持追寻命中的一半，强硬得自满。谁让我的生活生命被转换，都记得自己从未悲观，只要前度夸张洒脱，忘掉根本，生有何苦。 Thank you.